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第一次冬季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活动昨天举行。目前本市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活动已经实现了全年化、常态化、多样化，请听报道。 上午9点半，150多名北汽集团员工来到共青林场，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大家就开始动手清理林地内的树叶、杂草等的可燃物。林场职工用自己发明的落叶粉碎机将落叶杂草粉碎还田，既减少了火灾隐患，又加快落叶的腐熟，增加土壤有机质。北汽职工张女士告诉记者， 之前只有春天种树尽责，但是像这种秋天或者是冬天这种尽责的活动还是第一次参加。 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处长杨志华说，这次活动第一次开启了北京冬季义务植树尽责活动，是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开展37年来的又一次创新。 北京现在可用于绿化的土地呢越来越少了，从义务植树就是栽树这种情况，如何转化到义务植树劳动和义务植树活动，提高全民的爱绿、护绿、植绿、兴绿这种意识方面要进行创新，更方便、更有利市民就近多样的履行义务。 去年共青林场、京西林场、六合庄林场、八达岭林场被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确立为4个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基地，公民可以随时到这4个基地，通过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任种任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务其他形式8类形式来参与尽责，履行公民义务植树的责任。今年全市计划义务植树100万株，抚育树木1100万株，截至目前，今年全市共有400多万人次参与各类义务植树尽责活动，折算完成植树1400多万株。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启动空气重污染应急黄色预警指令的通知，一直到明天24时，本市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培训机构终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体育考试等一切户外活动。市教委要求各单位需严格执行黄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各区委、教委对预案落实情况要进行督促和检查。今年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开创者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宫文华殿正在举办郑振铎纪念展，展出文物共计128件，都是从郑振铎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当中遴选出来的，其中包括9件一级品。展览将持续到12月20号。法古禅心纪念李古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除了展出李古禅的100多件不同时期的精品以外，他的论话手稿以及他与艺坛宗师齐白石、徐悲鸿的往来信札也将亮相。第8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正在福州举行，故宫博物院受邀参展，集中展现近年来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展览、文创开发等多方面的最新成果。冬天来了，又到了去北方赏雪的季节，位于吉林省的雪乡经过整改，目前已经开园，承诺不宰客、明码标价，还拍摄了相关的短视频进行传播，以挽回游客的信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逐渐不利，大气透明度慢慢下降，天空少了一些蓝色的基调， 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晴间多云， 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 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10度， 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有轻雾或雾， 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3度， 最大相对湿度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来。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 一段声音，送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 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读一本好书，亮起一张城市的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关于北京阅读季的一期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因为每次他的名字出现都会跟读书或阅读联系在一起，他就是陈冰。我们首先欢迎一下陈冰。嗯， 一丹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冰。 2015年开始，为了只为多一个人用阅读改善人生的美好愿望， 让更多的人通过多种形式体验阅读的魅力，陈冰创办了阅读音视频节目《陈冰读书，陈冰初见》。而为了更好地为热爱阅读的公众服务，他从线上走到了线下，与朝阳区图书馆合作了城市书房项目《陈冰书房》，这是陈冰的第一家线下书店。通过这个品牌，陈冰用读书影响了近千万的读者。 在陈冰的第一家线下书店，通过这个品牌，陈冰用读书影响了近千万的读者。在陈冰看来，阅读才能让我们拥有平凡但不平庸的人生。他提出了读书读人读世界的大阅读理念。其实说到了陈冰，这次采访他的缘由呢，是因为他是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的参选人代表。说到了陈冰的读书会，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虽然现在他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或者说有很多粉丝的读书会，但是当年你在做这个读书会的时候是哪一年？怎么想到要做这个读书会呢？ 其实呢，我们现在整体的全部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陈冰阅读文化传媒。那事实上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大阅读的概念，缘起呢是从2014年，因为我自己从小一直是非常的热爱读书，我经常说读书对我来说不是爱好也不是习惯，甚至都不是生活方式，读书就是我的生命本身。 的人会越来越少哈。一旦你也是读书节目的主持人，我相信你也采访过很多的作家和老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和忧虑，甚至是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读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我们所有的人民都用阅读的方式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那么，当我发现我身边的，尤其是包括很多高知人群啊，他们都不再读书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的忧虑，而且甚至有点愤怒啊！其实我之前采访过曹文轩老师，我曾经问过他对读书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俩都属于那种极致的读书至上主义者。他有个说法说，不阅读的人就是在犯罪，我也同意。所以对我们来说， 人分两种，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所以从那时候起呢，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要为大家的读书做点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人在为这件事情做各种各样的努力。那我当时非常朴素哈，因为我也是主持人出身，普通话还算标准，然后我的朋友们也说，你读了那么多的书，要不然你读给我们听吧。其实那时候的音频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我说那好吧，读吧，特别简单的初心。所以从2014年开始选了一本书读给大家听，每天更新大概20分钟啊，读，每天读。因为我不是像咱们在做节目，比如说我们可能一口气录好多集，我不是，我是每天读。事实上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是能够每天给大家一个新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也是在督促我自己，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坚持多久。 嗯， 没想到这一读就读了4年。 但是我也很好奇，在2014年你刚成立读书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是某电视台的主持人吗？ 当时我是因为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行业哈，包括创业啊等等。原来在地方电视台，后来也在央视做主持，所以当时我其实还在央视做一档栏目。对，所以其实是 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 对对对，就每天晚上给大家读。但是后来就会发现精力啊、时间啊，还是会受一些影响，也是特别热爱。更重要的是我一开始开始的是在某一个平台上哈，一个 app 上面，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个人听、两个人听，然后我也没有推广，也没有任何的宣传，也没有这个意识，因为你并不是希望要靠这件事儿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单纯的分享。结果慢慢变成了十个、百个、千个、上万人在听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说变成了一种责任。 嗯， 你可能更希望大家这么认真的在听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更认真的对待它？所以就决定全职来做这件事情。 嗯，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发现我读书会建成规模？哇，我的粉丝这么多，还有那么多人每天在等着我去更新。 大概应该是在2015年的10月份吧，也就是这个季节吧。 嗯， 发现有这么多人在听，而且参与呢，是有一件特别有缘分，也特别有大爱的事情。是因为当时我们受到一个邀请，是有甘肃和青海的两所贫困小学，就联系到我说，嗯，老师你在读书，说我们这个学校非常的穷，能不能给我们的孩子们募捐一点书？有，当时其实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其实我们那工作室非常小哈，我就很担心我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就在节目里跟我的听众说了，我说我们现在需要给甘肃和青海的小朋友们捐点书，如果听众们愿意参与的话，那请你们把书寄到我们这儿来，然后我们统一发给他们。 嗯， 结果你知道吗？一个月我们收到3000多册书。 哇， 当时我们自己都很吃惊，当时我们整个办公室变成了库房，又堆满了书，而且有好多北京的听众直接开车去图书城买了新书送来，就是他觉得给孩子不要旧书，就给新书就好。哎呀，真的很感动。所以就是那一刻你会觉得说啊，原来读书不光是把书读给别人听，更通过这样的一个电波，通过这样的一种读书的方式，连接起了所有爱书人们的一种大爱和善良。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把这个传递到了更多的人、更多需要的人手里面。啊，那会儿你就会觉得说，哎，我要好好的做这件事儿，我一定要去从更全面的角度，然后从更多维的这种平台的这个架构上，包括连接更多的爱书人。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下定决心要，认认真真的来把它当做一件终身的事业来做。 嗯，有了使命感了。 是的， 也有了一种责任在身上。 当然，当然， 嗯，对。我更好奇的是，因为你辞了工作，全职来做这件事儿。其实，在2014、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的阅读兴趣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渐成风潮哈。 是。 那个时候你的收入怎么来？你有过困境期吗？ 对，这个问题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尤其是包括到现在。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参加北京卫视的那个创意中国那个节目，站在台上，一堆的投资人就在问我，你怎么盈利啊？ 对， 你的那个盈利模式是什么呀？我当时觉得其实挺有趣啊。首先第一呢，我们一直活得不算那么的舒服，但是我们一直活着。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我们不是有统计吗？大概创业公司的平均寿命不到2年吧，啊，90%多以上的公司不到2年的寿命。那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有 四年了 ，我只能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首先第一非常明确的是，我们的欲望没有那么强。我做这个沉迷阅读文化传媒，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出名。 嗯， 对我来说，赚了多少钱，出了多大的名，有多大影响力并不重要，就像我们公司的 slogan 一样，只为多一个人用阅读改善人生。我们是在这个目标下去做事情的，也就是说，我不管是去讲课，还是做节目，还是在书店接待我的读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只要一个人被我们影响了，开始去阅读了，我们就很开心了。那大家说你要活着，对啊。那与此同时，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鼓励。这样的支持和鼓励呢，有各种方式在呈现。比如说，有的一些政府机关啊、企事业单位，他就会请我们去做一些读书会的活动啊，或者请我去讲课啊。那多多少少会有些费用，当然这个费用都很低啊。但是我刚才讲过，我们没有那么强的欲望了。应该说，我们的收入一直处于一种就刚刚好。 为了采访陈斌老师这期节目哈，我真的是特别去了一趟你的书店 啊。真的？你有什么时候去的？ 前两天。然后对，我就是想去看一看哈， 是 就是陈斌书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 是， 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有个小姑娘，她跟我说，她说她是这个店的员工。那我说你是怎么知道陈斌老师的？她说我是他的线上的粉丝，我是因为粉丝找到了北京，因为来到了北京，然后我就想见到陈斌老师，因为受到他读书的感染，所以我在这儿做志愿者啊。他是一位志愿者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我说大老远就为了阅读这件事儿、读书这件事儿赶来了北京，然后就为了来你这儿做个实习生、做个志愿者。而且他跟我说其实这种人大有人在。 对，很多，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志愿者。 哦，是。 其实你知道做阅读这件事儿，我经常会说，很多人问我哈，说你觉得你今天成功吗？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成功不在于我获得了什么，而在于说我们真正的让很多人找到了自己啊。我记得我之前大概一个月前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课给一帮大学生，我印象特别深，因为现场大概是300多大学生，因为那个礼堂只能坐那么多人，所以他那学校非常大，所以他学校呢是全部请的是学生干部和优秀的什么团员啊、积极分子，就是全都是最尖子的学生坐在现场。讲完这节课之后呢，因为我连夜从涿州赶回北京，在路上就收到老师发给我的一条微信。这个微信的内容呢，我看完我当时就真的觉得热泪盈眶。这个微信内容写的是这样的，说老师你好，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你的讲座，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你拯救了一个堕落的灵魂。我当时看到这我都惊了。然后他说他是一个专科生，而且学习很差，就是他是已经决定要放弃自己了。然后他听说我要来讲座，他千方百计混进了礼堂。结果他听完之后他说，老师我醒悟了，我不能这样过下去了，我已经决定要振作起来，我要像你说的那样每天去阅读，去让阅读让我的人生改变，我一定能做到，请你相信我。我看完真的超感动的，就是你知道可能改变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和生活的轨迹。我大概每周要有至少2到3场在大中专院校啊，包括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讲课的经历。倒不是说我讲的有多好，我一直在说我没那么高的水平，我可能专业能力也没那么强，我也不是专业研究这个的。但是呢，为什么大家愿意听我说，是因为我们的理念不太一样，就是我对阅读这件事的认知和很多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这样启发完他之后，他会觉得说，哦，第一，阅读没那么难；第二，阅读是人都可以进行的；第三，只要读就一定会有收获。 对， 这个很重要。我经常在讲课的时候会预先问大家，你认为阅读和读书是一件事吗？所有的人都会下意识觉得不是，可是为什么不是他说不出来，他又会觉得说是吧。你看这就是观念的问题。那我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阅读绝不仅仅是读书。那我的阅读理念是什么？我们对阅读有一个概念和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阅读是一个阅读主体用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全身心感知这个世界和他人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还有两个步骤，第一要客观思考，第二叫知行合一。阅读是全面感知、客观思考、知行合一三个过程合一的完整一个过程。读书、读人、读世界。读书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那么什么叫读人？读人呢，我们会把它定义为几个层面。第一呢，要读你身边的人。今天还有多少人耐心的会去听自己身边人说话呢？不是在说话，而是在读心，读他的理念，读他的思想，读他的情感，读他的经历。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书。第二呢，这个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人，他们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他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他们甚至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这样的优秀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品读吗？所以我们叫读人。第三呢，我们要去读人所创造的精神艺术类的作品。从这个角度讲，音乐、电影、绘画、摄影都是可以去读的。我们所说的读世界，可能是要你带着你曾经读过的书，带上你曾经过往的人生，重新去全面感知 这个世界带给你的震撼，这是我们的阅读理念。那么从这个阅读理念，你就可以理解，你去了书坊，你会发现书坊举办的活动绝不是读书活动。我们有太极拳，我们有瑜伽，我们有书法，我们有香道，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戏剧等等等等方面的活动。那是这是在干嘛呢？就是带领大家全面阅读和感知世界。 在2017年和2018年这两年的时间，陈斌是特别和朝阳图书馆合作搞了一个活动，叫做世界读书日阅读行走直播12小时大型活动。哇，这个是创造了国内的阅读的新纪录哈。 是， 你这个是怎么去策划的呀？当时怎么想的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儿说起来也特别的有趣啊，我们到今天都回想的时候会很后怕，说我们怎么胆子这么大。因为不瞒你说，从决定要做这件事儿到做这件事儿，一共只有10天的时间。当时图书馆，朝阳图书馆找到我们说，想在世界读书日做一场活动。但是大家都知道，世界读书日大家都在搞活动，就千篇一律的活动太多了，说能不能搞点新鲜的？我说好啊，因为我们从电视台出来的嘛，会有这种本能。我说那我们就做一个节目吧，我们就直播吧。当时他们领导都吃惊的说：“直播啊，直播多长时间？”我说既然要读就读一天嘛，世界阅读日嘛，那怎么也得12个小时。但是大家都不能接受，说怎么个12小时。然后我们就开始策划，当时我们是在朝阳区大概找了7-8个点，每个点大概有那么2-3个活动。等于我们从早上一开始从朝阳区图书馆的新馆这儿出发，然后一站一站一站到每一个点。最重要的是我还安排了直播车，我们有一辆考斯特，然后在这个车上我们就是从一个地方到，比如说从朝阳图书馆到陈斌书房这一节路上，我们就要采访一个嘉宾。也就是说，我们从早上的8:30从朝阳图书馆启动仪式开始，一直到晚上8:30回到朝阳图书馆，整个活动结束，整整12小时全部是有直播的，没有间断，没有间断， 全是你在跟一个嘉宾对谈。 对， 你太厉害了。 不光是跟嘉宾对谈，比如说早上的那个启动仪式我要主持，幻书大集我要主持，然后那个少儿阅读我要主持，然后我要采访。整个这个完了以后马上上车采访嘉宾，采访嘉宾到了第二个点，民生的那个银行，我记得还是什么银行来着，一个图书角，然后马上采访图书角，图书角采访完出来上车再采访另外一个嘉宾，然后前往朝阳公园那个书室，然后再接上嘉宾，然后我们又到了梦之坊当时的一个盲人图书馆，然后又采访，然后后来到了798，整个所有的全程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什么都没有，就是到那儿现说。我从早上8:30一直说到晚上8:30，整整说了12个小时的话，因为中间全部是要我穿上的，因为他一直在直播。到下午3点，我记得是在那个盲人图书馆就失声了，就完全 哑了， 哑了，然后就狂喝那个生麦饮，然后喝红牛，然后就喝完，然后继续。因为从盲人图书馆出来之后马上上车，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采访的是国家行政学院的出版社的一个领导，那领导看着我说你还行吗？我说行，没问题，然后就继续说。然后回到陈斌书坊，陈斌书坊当时我们有3场活动，包括有越南老师啊，著名的作家越南老师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然后还有一个非遗传承人在讲他做书的经历，然后从那儿回来又去图书馆，图书馆当天晚上收尾是我的演讲，就是我在最后一站是要有一个半小时的演讲的，那就又上去演讲，演讲完整个宣布整个活动结束。所以对12小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坚持下来的， 而且连续两年。 对，连续两年。最重要的就是我特别想告诉我的就是听众朋友们的哈，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说读书是我的生命本身，就我这样的12小时结束之后，然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一定会瘫倒在那儿，然后 你反而更兴奋。 我在看书，对我来说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我在任何疲劳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所有的我的就是需要休息的时候，第一选择一定是看书。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你能瞬间转移，你瞬间进入书中的世界，你瞬间进入作者的世界，你会忘掉你自己所有的痛苦、烦恼、欢乐，所有的这些，那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讲的叫超然物外，叫心外世界。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的录制现场呢，陈斌老师特别带来了他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叫做《苏轼传》，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读书当中的精彩的片段。 我要推荐的这本书呢，就是《苏轼

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的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特别为您推荐的是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的参选人代表之一肖伟光，欢迎一下肖老师。 大家好，谢谢主持人。 肖伟光现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从2006年创办读书会至今，已经连续12年创办了多个读书会，包括清华校友学堂国学班、北京亲范学堂、燕京读书会、百人百日打卡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活动，并在人民日报社发起成立新时代读书会。个人公众微信号温故自2016年4月创办至今，已经达到了10万加的点击量。因为线下的读书会，他还特别创立了微信群，包括尚书群、诗经群、孟子群，以及亲范学堂的线上经典传统文化群等等读书微信群。除了与读书会成员线上线下的分享之外，他还特别邀请了传统文化和国学讲师，定期为读书会的成员进行公益开讲。月均读书的活动场次超过了62场之多。从最初的开始建立的第一个微信群读书会是在哪一年？ 应该是2014年左右。 在这之前是做了很多年的线下， 对，我们是线下，对对、哦，线下的很多读书会。 06年 到 现在12年， 刚好是12年，对，上一个狗年到这个狗年。 哇、嗯，我很好奇啊，这12年是怎么坚持的？都是公益的吗？ 全部是公益的。 当然在学校，那么学校会给我们提供场地，然后像我们在我们报社，我们也有同事他们会提供场地，包括我们在社会上，我当时工作还办了一个燕京读书会，今年是第十年、我们是逐字逐句的去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啊，培养了一批的读书种子，对他们人生都有很大的改变啊。然后这个场地也是我们找那个有很多，其实真的很多很热心的人士，包括我们请的指导教师，像清华、北大、人大的教授，他们都是公益的来去做，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坚持这样一个模式。 因为大家会觉得读书会首先是个公益性质，第一不好组织，第二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那这十二年走来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有没有遇到一些困惑？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首先是我是读书会的受益者啊，所以我才会有动力。我后来我自己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提法，就是说人家都是有博士后，我是读过硕士后的，我的硕士和博士是在清华和北大之间，是读了个硕士后。我的硕士后的母校呢就是清华的图书馆加上燕京读书会，图书馆呢是给我一个场地跟我去遨游，是吧，知识的海洋。那么读书会呢是让我告诉我学习的方法，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读书会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我的导师娄宇念先生，就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是国学泰斗了，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认同。读书会呢是书院的雏形，书院是中国一千年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的载体。那么读书会它有一种很多的一个好处，比如说师生之间的一种平等的交流，互相的探讨，然后那个这个彼此之间一个是以自学为主，同时也有老师呢去引导等等的一些制度，然后彼此互相能够去激发，水涨船高等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一很好的一种学习的模式。所以通过这个我觉得也是能够去，也是我们传承文化，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说到读书会，那么现在读书会也特别多哈，因为读书建成风潮。那么读书会该怎么去运营它？包括我们该怎样去激发阅读者的兴趣，群友的兴趣来？你做了哪些设置？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经验。我觉得我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一个就是随缘，相当于是，就是我身边一向都有一批的人，他会一直跟着我来学习啊，所以我博士毕业之后，我们就设立我们叫一个清范学堂，它是和师范学院来对应的，它是老师要需要学习。那我们做父母亲的，或者即将做父母亲的，我们也需要了解我们怎么去做父母亲，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中国的教育里面哪些最核心的精髓，如何对我们做父母有启发。当然，我们需要学习一些西方的这些一些好的内容。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制度，最开始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教育经典里面最经典的，比如说李济民的《学记》《大学》《乐记》，然后后来学朱子的这个《大学》《章句序》，王阳明的《训蒙诗约》等等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然后建立了一批相当于骨干队伍。然后我们后来建立线下的，包括读《尚书》，现在读《孟子》等等的这样一个制度。我们建立了很完善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会有履约金制度，就是你如果完成了，比如说80%。500天完成80%，最后所有的钱全部会退还给你的啊！我们这个制度其实也是让大家表示重视这个事情，还有推荐人制度，我们是让大家互相推荐的。所以我们最开始我们读尚书的时候只有20人，但是我们现在读孟子已经有100多人了，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然后我们建立很严谨的制度，每天都有日课格式，非常严谨啊，这个有5个变量哈，都不能出错的，出错都要受罚的。然后我们大家轮流执勤，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运转的非常好了。我们就是建章立制啊，建立好的制度之后，让每个人都能受益，然后我们不断的去滚动下去，然后这个继续的去发挥它的能量。 我看到这个资料上有很多的读书会里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还有一些方法哈，比如说百人百日打卡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二卷这个活动。 这个是这样子的，是今年上半年，我们1月15号到7月26号，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是100个工作日啊，实际上是持续了差不多半年。我们来自，因为我自己是做理论工作的，所以我身边呢有团结和凝聚了一批的全国，基本上这个各个高校啊、社科院啊、各个系统的啊，做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哲学研究的这样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所以我们当时就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差不多120个人，来自我们北京、天津、上海、山西、安徽等等的哈，来自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我们有党的十九大代表，也有马云的院长，还有这个前线的这个第一书记。啊，还有这个我们比如说安徽某个县的一个宣传部的科员啊，我们就是代表层面非常广。然后我们也是订立学习制度啊，我们99篇加上序言，我们是100篇，每个人讲一篇，轮流讲，每个人都要发挥主动性，同时建立主持人制度啊，然后建立打卡制度。我们每天早晨我会晨读，我是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从头到尾每个字都读过的。然后第二个，我们每天晚上8点半固定的时间会有人主讲， 就是在群里讲， 就在群里面主讲，语音主讲啊。我们的水平很高的，我们很多包括 括像福州大学有一个这个舒展教授，他是也是名师，讲了之后我们要讨论，讨论之后大家每个人要写作业，作业就是写杂记。这个杂记我们其实规定不太高，就是100字以上。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有感而发，不用写得很全，然后大家能记得下来。事实上记得下来每个人起码最低，因为最低100字的话，每个人至少现在下来都有10000字的读书笔记。事实上我们经常100字打不住，写1000字很正常。 哇！ 所以我们整个读书会下来我们积累大概100万字。 所以那百人百日那个打卡大概是多少天？ 1月15号到7月26号，差不多是半年。然后我们这个也形成了大量的成果，包括我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基建天下报等等的中国顶尖的媒体上面发表的文章，很多都是理论文章，发表了121篇啊，差不多基本上每个人人均一篇，这个是相当的这个成果。 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啊，工作也特别繁忙，而且来自全国各地，那有些人可能都没见过，我估计你可能群主你也没见过。 对，不是所有人都见过。 对，而且大家可能各忙各的，尤其在同一个时间点很难凑到一起。你这群里有多少人？ 120人左右。 120人， 但是我们动态的，对，我们如果不守规矩我们会踢出去的。 所以我很好奇啊，这120人怎么样能在同一个时间大家来共同聆听其中一个成员他的分享，包括他的读书笔记。 是这样，其实我因为我们要讲的话是8点半开始讲，讲到9点，一般是半个小时，然后后面讨论。当然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大家有的人很忙，他可以再晚一点听，也可以第二天补听都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作业必须是在，比如说今天晚上8点讲，8点半讲，必须在明天晚上8点半之前要提交的。 他如果没有交呢？ 没有交，那我们就会进行统计，然后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我们就会把他请出去的。 就是、 我们要求很严格， 一定要高活跃量的群友。 对 啊、你刚刚说到这里边有好多群，还有一个孟子群是吧？孟子群是从哪年开始建的？ 孟子群是今年开始的啊、是今年开始的，现在应该有160多天了。 160多天， 对， 就是一个新的群体。 对， 这个群体当中有多少人？ 这个里面是100多人嘛，但是我们是动态的。啊，我们定期 也会经常 对，经常 会 踢人的，对，我们规矩很严格嘛。为什么建立履约金制度，就是要统计你最后，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假如是500天，你最后80%就是做日课做了400天以上，我们群钱全部退给你啊。但是如果你没达到，然后你比如说缺1天，就扣你1块钱啊。主要是约束大家，让大家重视这个事情。 今天有没有带你的读书笔记，跟我们大家一起朗读一下？ 就读一段孟子的话好吗？读的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事，似有一乡之善事；一国之善事，似有一国之善事；天下之善事，似有天下之善事。以天下之善事为未足，又上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事也，是上有也。啊，这段话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万章之间的讨论，讨论是上友，就是交什么样的朋友。孟子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他说就是一个人的格局看你这个心胸有多大。那一乡之善事，你如果只想做一个乡里的善事的话，你就和在乡里的人去做朋友；一国之善事，那你就和这个国之内的人去做朋友；你的天下之善事，就和天下这个贤者去做朋友。但是如果你还觉得和这整个天下的人去做朋友都还不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空间轴然后变为时间轴，我们向历史上那些古代的贤达之士，跟他们去交朋友，与圣贤为伍，跟他们去对话。那么诵其诗，读其书，我们要去了解圣贤，读他们的书就需要了解他们的人生，因为中国很多经典他们都是圣贤人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说我们要知人论事啊，这是 后世的这个重要观点的一个出处。 刚刚其实肖老师只是给我们读了其中的一段哈，但是其实关于孟子的所有的文章，我们在孟子的这个群里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功课是吗？ 对。 是要把孟子多少本书读完？ 有整个的有是有7篇嘛，7篇分上下，有14，我们把它分成这个进度，然后每周的这样子去推进。 因为您本身工作也很忙，您每天是拿出多少时间怎样去规划自己的阅读生活呢？ 每天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叫日课啊，因为中国传统的一个特点是我们注重吾日三省吾身，每天都有对自我的一种反省，是吧？那么这个像这个晚清的中心名臣曾国藩、曾文正公，他每天有日课12条，每天再忙都要坚持做12件事情，比如读经读几页，读史读几页，写字写几页，写日记写几页啊，就是不再多，但是能长年的坚持数十年。所以我们是像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来去致敬。啊，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很多啊，我可以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这个我们群里面一位青岛大学 一位教传统文化的老师，因为我们读书确实是挺忙，每个人都挺忙，但是我们每天都会去坚持，把它当成生命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说了，一日不读，一日不食。古人禅宗里面讲，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是吧？一天不劳作，不下地，我就不去吃，农禅并作。每天必定要去读书，读书和吃饭同等重要。她这个每天晚上也是很晚，把丈夫、把孩子安顿好了，才能到洗手间，然后就去读书。但是他们家女儿就听到他们在读尚书，我们尚书里面开篇叫尧典曰若击鼓，是吧？哎，这个小朋友他不知道曰若击鼓是什么，他就说，哎，妈妈又去击鼓了，是吧？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我们家小女的，我们家小女这个现在和家人都在贵州嘛，那么我们这个十一没有回去，然后我带着她去院子里面去转，看着人家车牌号是贵，贵州的贵，她说认识，爸爸认识，我说你怎么认识的呀？然后让我大吃一惊，她说她是在最近在读到易经里面，易经里面说叫贵而无位，高而无迷，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游回也，对吧？亢龙有悔，解释那一章的，他读了那个，他对贵的认识是来自易经里面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形成一种好的习惯，是对我们父母的一种好的锻炼，同时更好的是能够去通过这种方式言传身教，影响孩子，能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一种好的习惯。 还有一个是侵犯学堂，侵是亲人的亲，犯是模范的犯，侵犯学堂，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就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孝老爱亲的这样一个读书会，是吧？ 对，我们是这样子的，侵犯这个学堂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当年这个，其实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他大概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时代作为老师的要在师范学校里面去学习，那么作为父母亲的，他说需要父范学堂，也需要母范学堂，是吧？所以我们就取了个亲，就父母亲的亲。那我们这样子一个主要我们出发点是什么呢？是我们很多已经是为人父母，然后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这个一些基本的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常识，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啊引领孩子的成长。我们队伍里面这个核心成员里面有在这个育儿方面呢，在带孩子方面特别优秀 的 父母，对，然后这样子形成一个团队，大家水涨船高，互相激发。 我想问问肖老师一个问题哈，你做了那么多读书会哈，能跟我说说吗？就这过程当中你会觉得累吗？ 累嘛，我觉得还是肯定会有点累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有两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我们有内在的很强大的动力哈，让我受益，同时也让大家去受益。另外一个呢，我们建立团队，比如说我们读的这个侵犯学堂，我们有14个核心成员，我们大家而且把所有人的积极性轮流值班啊，这轮流执勤，这样一种方式调动起来。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一个口号，就叫我到哪儿读书会就到哪儿啊，我们到哪儿都能够去通过读书会来以文会友，以友辅人，帮助我们的成长。 通过肖老师的讲述，我感觉到其实读书是一种大爱，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真理真知，同时也为我们传递了真情。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十二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双胞胎宝宝啊，这可是人人都有机会收藏到的，那就是喜气洋洋的双胞胎猪年生肖纪念钞。这生肖纪念钞啊，大家伙一听都明白哈，可是这双胞胎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别急哈，听我慢慢给您讲。前段时间呢，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这两家不同的银行呢，发行了两枚一样的猪年生肖纪念钞。这两枚一样的不就是一对儿吗？所以呢，被称之为生肖纪念钞中的双胞胎。那一说到生肖纪念钞啊，向来都是被誉为收藏界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是否也是有着强劲的收藏势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联系2019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生肖福钞贺岁珍藏册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给大家揭开猪年纪念钞的真实面纱。胡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老师，刚才说了钱币中的双胞胎哈，大家可能还是不太